灿烂的一天，你用手捂着你的脸，对我说你很疲倦。你扔下手中的道具，开始咒骂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 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万晓利所演唱的《陀螺》。有人说这首歌从某个侧面唱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诸多的身不由己的体会，而歌曲也采集了大量的环境音效、晨钟、歌哨还有鸟鸣等等，歌词也极为琐碎地罗列出了生活当中的各种细节。再有就是最后的那一句点题的歌词，让人感觉听了之后心酸而又无奈。他唱，你用手捂住你的脸，对我说你很疲倦，你扔下手中的道具，开始咒骂这场游戏，你说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高高的汲取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轻轻地闭上我的眼。是不是听这首歌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每一个人都觉得累，但是仿佛每一个人都不能停止这样的转动。而关于陀螺，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除了第一时间会想起童年的游戏之外，可能更多的会想起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吧。而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刚刚看过的这部电影《超时空同居》。影片当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关于陀螺的对话，你不觉得这陀螺很伤感吗？为什么？它就像倒计时器，所有人看着它停，有什么意思啊？你真是很丧气啊。你听说过一个传说吗？什么？当它旋转的时候，时间会倒流，见不到的人都能再见面，一切的美好都会被留住。 舍得就结束了， 在此时此刻，不要忘了我，不要离开我，记住我说过会让你快乐。此时此刻，不要忘了我，不要离开我，记住我说过。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雷佳音和佟丽娅为电影《超时空同居》所配唱的歌曲《不要忘了我》。对，这次飞行途中我看的第一部电影便是这部电影。延续这样听歌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听这部电影当中不止一次响起的那首老歌，邓丽君所演唱的《初恋的地方》。 我记得有一个 奇妙的跳戏了，我想起了黎明和张曼玉的甜蜜蜜。然后电影往后推进的时候才发现，电影导演在这个时间只是想通过一系列的镜头，一系列的画面，向一票经典的老电影去致敬。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字幕雷佳音还有 佟丽娅的冷笑话彩蛋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必那么小心翼翼地记住到底是谁开了门，进入了哪个年代，害怕错了年代就错了这种故事的这种衔接啊，真的有一种相当轻松开来的感觉，对不对？可是说实话，直到现在我的思绪还卡在有关于那个陀螺旋转的对话当中。那段对白可以总结成这样的一句话：陀螺旋转的时候，一切的美好都会被留住。这是一个涉及到时间的命题，这让很多人会想起另外一部老电影，叫做《盗梦空间》。一瞬和永恒，美好的就像是梦境，有些不真实。而关于陀螺本身，我想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孩童时期玩过的一个游戏而已，说到游戏它就一定是愉快的。但是细想想，好像开场说到陀螺的时候，说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时候，佟丽娅的说法是它是伤感的。这是我第二次听人说某一个游戏在我们的传统概念或者印象里面它一定是欢乐的，被说成了伤感的这种想法。第一次是王菲的那首《旋木》，我一个朋友失恋，我跟他一起在商场的门口遇到了一个极为漂亮的旋转木马，然后他就跟我感慨说，旋转木马是他这一辈子玩过最伤感的游戏。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相互追逐，却永远不能够在一起。而那部电影《超时空同居》，雷佳音和佟丽娅最后是改变了未来，他的父亲最后没有死，可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他两个人最后的命运。两个人最后会不会消失呢？在我看来，1999年的雷佳音和2018年的佟丽娅再次相遇，是因为那个旋转的陀螺的原因。当它停止转动之后，佟丽娅便随之消失，所以两个人我觉得是最后都没有消失，只是时空的坐标回到了原点，两个人都回到了同样的时空，不同的年代而已。至于两个人有没有这段记忆，我想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我在出差回来之后那么累都没有办法入眠。我觉得2018年的佟丽娅能够想起雷佳音，可是2018年的雷佳音却没有这段记忆。同样的道理，1999年的雷佳音也记得这段记忆。说起来有点累，但是只要你认真去看这部电影，你或许也会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答案吧。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听这首歌曲，有生之年再也不见。 不亏也不欠，我们比想象中更熟练，这是第几次盛宴，周而复始后疲倦。无关也无牵，很多事只需要时间，把回忆深埋在心底长眠。别好了伤疤，回头又开始犯贱，别成为彼此打发寂寞的消遣。是不是当初伤得太浅，是不是又忘了我们的牵扯之间。请好好说再见，因为有生之年不愿再见面，为这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的悬念，就好好说再见，别在失去之后又开始怀念，隔了三五年又收到一句好久不见。伤疤回头 消遣，是不是当初伤得太浅，是不是又忘了我们的牵扯之间，请好好说再见，因为有生之年不愿再见面，为这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之后又开始怀念，隔了三五年又收到一句好久不见，请好好说再见，因为有生之年不愿再见面，为这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的悬念，就好好说再见，别在疏远之后又假装失恋，隔了三五年又收到一句好久不见，勾起我那早已放下的从前。 有生之年再也不见，我在听这首歌在想到我对那部导演留的是比较开放式的这个电影结局的时候，然后我一分析是那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伤感的。不过说实话，这部电影的口碑直到现在仍然是不错的，但是在时隔我看完这部电影十几个小时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部来自于日本的动画片，叫做《你的名字》，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他们都是共同谱写了一段看不见又触不到的恋爱，重要的人不能忘记的人，而不能忘记的人也是谁？超时空的相遇，颜值很高的男女在一起，刚刚开始的时候必然是打打闹闹，然后到最后真心相爱，然后一起发现前世今生的秘密。你突然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感慨哇，这完全就是咱们中国真人版的你的名字。所以各位如果看过这个超时空同居的话，哎，你也好奇，倒不妨把这部动画片你的名字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老歌，叫做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曾经说过从没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像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最近一段时间又出了一趟差，去的地方是浙江的舟山群岛，在飞机上看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前面已经说过了，超时空同居，然后前面的那一版就是那部电影带给我的一些感受，而后面那部电影叫做妖猫传。不过我可能在后面聊的更多的不是那部电影，而是杨贵妃。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听邓丽君的这首《清平调》。王菲和邓丽君隔着时空对唱的《清平调》，有人说 李白的这首《清平调》只是因为当时奉命行事而作，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没有自己的真实情感，以李白的脾气，怎么可能为一个贵妃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又怎么可能会写下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更何况他还写下了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试想他在当年到底想些什么，他在夸些什么，他又在恨些什么呢？有人说李白的脾气，喜欢就是喜欢，毫不掩饰，而且自古他就是酒后吐真言，他不可能没有一点点心动，也不可能没有刻骨铭心的暗恋，只是君臣之别，只是相见无缘。这首诗刚刚一写出来被唐玄宗大为称赞，而杨贵妃也甚是开心。也就是在这一天，唐玄宗命李白再写诗，而李白便要求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在李白以后的人生里，说实话，没有哪一天要比这一天更为纵情潇洒。可是细想想，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的背后，真的仅仅只是藐视权贵吗？还是李白当时郁闷于心，像是一个孩子一样，得不到自己喜欢的就故意捣蛋来掩饰内心的这份失落呢？说实话，事隔这么多年，不可能有人知道答案。我们只知道后来李白终究还是离开了长安，大唐的政治再没有留下李白任何的痕迹，而大唐的文坛却从此有了李白更为耀眼的光芒。他纵情山水，他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肆意潇洒的背后，真的只是仕途不如意吗？还是也有着一段被时光隐埋的情伤呢？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想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沉香亭北倚栏杆，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借问汉宫谁得似？

身骄阳与迟归，苦了多，衣裳多，十里要经过，旅中人徒伤客，一生你却得。 这是来自王铮亮所演唱的《一生一阙词》，这是王海涛和白居易隔着时空共同谱写的一支歌。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原是有这样的一句：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可以说是极为潦草地略过了杨贵妃的死因，说杨贵妃之死就是六军不发的牺牲品。我最早也是以为这只是白居易避讳谈及前朝秘史，但是后来想一想，应该不止于此。贵妃之死经不起任何推敲，他根本不敢也不能写贵妃之死。贵妃的死因只要稍一琢磨，就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第一张牌，把整个长恨歌的故事全部都给推翻了。杨贵妃细想想，她只能有三种死法：被赐死，被默许自尽，被乱军谋杀。可是我觉得被谋杀不太可能，如果乱军可以直接谋杀到杨贵妃，那就说明当时的皇权已经崩塌，他们可以直接谋杀到唐玄宗的。但是既然六军不发只是一种逼迫，就说明最后的秩序还是存在的，起事后没有任何人因为贵妃的死而被惩罚，说明他真的不是死于乱军。那么就只剩下前面我提到两种：被赐死，被默许自尽。想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我在飞机上看的另外一部电影《妖猫传》了。电影的开场气势如虹，情节紧凑，而且环环相扣，他用查案和悬疑把所有的看电影的人胃口吊得极足。杨贵妃出场之后，绚丽的视觉效果把大唐盛世渲染到了极点。而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也是我终于体会到了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时候的那份情感。《长恨歌》里玄宗对杨贵妃之死的反应是：君王隐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把这一幕想象成画面，你会不会有一种像是演给别人看的惺惺作态的假惺惺的这种感觉？杨贵妃之死不是一秒钟发生的事情，哪来的隐面救不得？唐玄宗隐面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是悲伤，是如释重负，还是在他的嘴角有着一抹难以琢磨的笑意呢？有人说《妖猫传》把这一段真实的唐玄宗给演了出来，贵妃的死就是唐玄宗本人安排的，甚至是欺骗的，为的是什么？自然是皇权。他既要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薄情寡恩，又要维持自己的天子形象，不能是一个被乱军逼迫的人。也难怪在电影里头，这个时候的叙述者用一种极为嘲笑的口吻说他才是真正的幻术大师。而张蓉蓉所扮演的混血杨贵妃，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已经是看透一切了，她好像真的知道这是骗他去赴死的手段。他面对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我觉得那就是已经对这一屋子的男人彻底失望了。他没有做任何的告别，没有对唐玄宗含情凝睇、梨花带雨，只是在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微笑。喝完酒没有留下一句话，决绝地上楼赴死。心死之人大致如此吧，这是杨贵妃的反应，也无愧于她贵妃的身份，她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 这段惊艳无比的在雨梨花颂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平，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光阴的故事，王平与你一起分享夏日清凉。Thank you.